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现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有的成熟动人。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有的恢宏大气。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有的扑朔迷离。 我还有机会吗？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编辑部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李雷。曾经有这样一段视频火爆网络。 你怎么写的啊？五米长的钥匙，洗衣机高1厘米，15米长的铅笔，你信不信我抽出我40米的大铲刀？ 40米的大铲刀刚好像我15米的铅笔。 我们这些看客听到这对父女的对话，可能会笑得合不拢嘴，可是笑完以后也会感到莫名的心酸。您还记得小时候是如何记住课本上的单位的吗？那么多单位，那么抽象，考来考去才勉强记住它们。但是你真正知道这些单位是怎么确定的吗？有多长、多大、多重、多快、多强吗？数字加单位是我们度量世界的方式。如果孩子连厘米和米这样的单位都傻傻分不清楚，又应该如何去理解这个世界呢？最近正好遇到这么一本书，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这本书就是后浪出版公司浪花朵朵出品的《万物的尺度，看得见的单位》。这本书用图鉴的方式帮助您理解近80种单位，让抽象的单位也能够带来具体的感受，让你能够更深入地理解世界。它既可以作为课堂知识的补充，又可以作为趣味的课外延伸读物，有利于培养科学头脑。今天的节目，我们就邀请到嘉宾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万物的尺度。同时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那么这本书到底是怎样去描述我们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尺度、各种各样的单位的呢？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请到两位嘉宾跟各位朋友来具体说一说。今天两位嘉宾呢，都是来自后浪出版公司的嘉宾哈。一位呢，是我们这本书的编辑樊宇，樊宇您好。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书评人柳青，柳青你好。 大家好，我是书评人柳青。 今天呢请到两位来跟大家说这种万物的尺度这本书哈。这本书啊刚才也在节目的开始跟大家说了，是介绍各种不同的单位的啊，专门写给孩子们的，其实是一本图画书哈。单位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那这在这本书里面到底都介绍了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单位？那二位呢是跟大家来讲一讲。 这本书它系统的对我们生活中日常生活中里面比较常见的单位，还有就是学科里面需要掌握的这些计量单位做了一个系统性的梳理。然后翻到这个目录页，我们就可以看到它非常直观的分成了23类，像比较常规的有长度单位啊、面积单位啊，还有速度单位什么的。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相对不那么常被提及的，比如说 一加仑。 对， 一桶石油桶是什么概念？是吧？ 对，还有像这种功率单位，然后地震频率大、地震大小的单位，然后还有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书里讲到了一些冷门的单位，比如说放射性活度单位、文字大小的单位。 您刚才讲到了是分为几个不同的单元，是吧？ 是的。 这几个单元大概都是按照什么样的标准来划分的呢？ 这本书也将单位划分成了23类，然后它着重介绍了36种单位，然后但是呢，它大大小小其实涵盖了有80种这种单位。对，所以它就是按照一个比较宏观的维度先划分了单位，然后又着重在每一类里面又着重介绍了 几类的单位，就比如说像长度单位里面就有我们所熟知的米，然后呢还有就是马，然后还有就是海里，还有就是光年啊，诸此类的。 由小到大，是吧？ 是， 对，因为这些都是表示长度的。那其实我们大家比如说一米啊，这个概念大家应该非常熟悉了，但是你要问他，哎，一米到底有多长呢？到底是一个怎样来描述这样的一个长度呢？哎，再往深问这么一句，可能很多朋友就会愣一下啊，蒙住说，那到底一米有多长呢？那其实这本书里面就这样每一个单位的描述是很有趣的，很有自己的特点的。所以下面呢，就你二位谁跟大家讲一讲，比如说这本书里面描述一个单位啊，它到底是用怎样的特别的有趣的让人感觉比较清晰的这样的方式啊，把这样一个单位来介绍出来的。咱们可以挑一些比较有特点的例子哈，跟大家来说一说哈。 我想说一下那个米。 我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知道一米这个单位它最开始是怎么出来的。 这个还真不知道。 对，我们只知道一米是这么长。 对， 我们成年有这样一个概念。实际上在过去的话，它一米呢是从地球赤道到北极点的距离的1000万分之1它定为一米。它是用地球来当做一个参照的标准定出来的一米。我当时看到这个第一页，它这几乎是这本书就是第一个重点讲的单位的第一个讲的就是米。然后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我一直以为我作为一个成年人我很了解一米了，然后我看到这个才发现我居然对它什么都不知道。 还真是这样啊！如果您不说，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包括我也不知道哈。 然后还根据这个做了一个米元器。米元器等于就是世界上的这些衡量的一米的尺子，我要根据这个米元器专门用来衡量一米大小的这个东西来做。 比如说我拿一个这样的尺子比出来一米大概有多长，到底这个尺度准还是不准啊，它有一个最标准的这样的一个叫米元器， 对， 是吧？ 对 啊，它有没有讲这个米元器在哪儿？ 米元器它就是一个金属棒。这个是很好做的，但是金属呢它又其实金属它也会有变化的，因为它受到冷热的时候它会有收缩呀或者是 膨胀。 对，膨胀。所以后来大家就是了解了金属的这个特性以后，又重新对米进行了定义，然后把它定义变得就更准确一些。比如说是1983年的时候，然后重新定义米是光在真空中，然后在一个特别特别短的时间内运行距离的长度，然后那个时间我很难读出来，就是299792458分之1，对，用光的一个速度来衡量了一米在真空中的距离，就使它变得更精确了。 对对对，这样的话要比那个米元器那样的一个金属棒要更精确。 对， 对， 是吧？ 然后也就是说我们人类其实对这种万物的尺度，这种科学计量单位，它的理解和认识也是因为我们科学的进步然后在变化的。 而且这本书啊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我们在翻开开头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叫做本书的阅读方法，有一个专门的介绍哈。为什么这本书里面还要有在开始的时候专门设置一个本书的阅读方法？第二呢，就是到底这本书应该怎么读？二位呢，把这两个都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两个人的阅读方法可能不一样，因为不同的读者他的阅读方式是不一样的。有些人他是喜欢从开头目录前言，然后一页一页很认真的看下去。 对， 对，然后我自己就比较喜欢翻到哪页跟哪页有缘我就看哪页，然后觉得这页很有意思我就慢慢的再顺下去。然后我觉得很多书就是都喜欢在前面做一个本书的阅读方法，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这个书如果大家拿到手里会发现它讲到具体的科学计量单位的时候，它是一个单位，它是一个跨页，就是两页的上它的信息是非常多的，它有这个单位的符号，有这个单位的历史，还有它的一些冷知识，还有在生活中的运用。它就是把这么多的信息放在一页里面，然后它的排版也非常有讲究。它给大家做这个本书的阅读方法，它其实是告诉读者我这两页里面有这些信息您不要漏掉了，这是一个他就是编书人的他的一个心思在里面。对， 那么按照他前面的阅读方法的话，他是不是就告诉你哪一个部分讲的是什么？ 是的。 是的， 比如说我要很快的去找某个信息的话，我按照那个前面的阅读的方法，我就可以很快的找到。 哎，樊宇，您觉得阅读这本书的话，真的需要按照他所提供的阅读方法那样的按部就班的来阅读吗？还是说其实大家也可以作为读者来讲，也可以相对来说随意一点？ 我觉得其实可以阅读的时候相对随意一点，就是说这本书里面有非常多的有意思的点，它不光是数理性的这些知识，还有一些人文科普的知识，他会就是介绍像刚才柳青老师说的一些人文性的知识，比如说介绍了这个单位的原概念，然后它的出处，以及为什么命名这个单位是这个名字，可能就会跟一些它背后的科学家有关系。然后呢，还有这本书里有那个漫画的板块，这就是小朋友非常喜欢、非常感兴趣的地方，它进行了一些单位的趣味解读，然后延伸。所以说我觉得大家不必拘泥于按照它前面的阅读方法来阅读，我们做这个阅读方法的梳理，主要是给大家一个小贴士，来告诉我们做的这些书里面各个模块的功能是什么样子。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刚才柳青也跟大家说了哈，举了这么一个一米的这样一个概念，这个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这样一个概念啊，大家就会发现哦，原来我对这样一个单位如此的不了解。但是实际上在这本书当中还介绍了很多我们大家实际上也并不是特别熟悉的单位哈，啊，他介绍的也很通俗啊，一目了然。那下面呢，我们就能不能挑几个比较有意思的这样的单位哈，跟大家举举例子说一说，看看我们这个作者编者哈到底是如何来介绍这个单位的。 我发现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单位叫勒克斯。 哦，勒克斯。 对， 哦， 然后它的英文缩写是 LX。它实际上是一种描述光亮度的一个单位。我当时注意到它的时候，是因为它用萤火虫的那个光芒，然后说表示这个勒克斯，一个萤火虫屁股上小小的这个光是三勒克斯。对，然后它有做对比。其实这个勒克斯在我们生活中是非常常见的，但是我在不知道这个单位的时候，我没有关注到这个，我也没有因为这个单位去关注到光。 是， 比如说办公室，我们办公室日常工作的时候开的灯，它的光一般是300到500勒克斯。万物的尺度讲到这个的时候，它有一张办公室的开着灯的图。然后呢，超市里面货架上，它为了让商品非常清晰，它的那个光呢是1200到1500勒克斯。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才发现生活中这种单位对我们的一些日常的生活生产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像我们之前不了解它的时候就都忽视掉了。 而且居然能够在超市里面货架上的光要比办公室里的光强这么多。 对， 我也没有想到。 对，还有就是我发现这个万物的尺度，有些单位是我们眼睛可以感受到看到的，比如说重量的单位，还有刚才您说的稍微生僻一点的像加仑是吧。但是像光的这个真的是因为天天都在身边，但是说注意又很容易就忽视掉。然后他这里除了勒克斯以外，他还有坎德拉，也是在讲发光强度的单位。坎德拉他是用蜡烛的光来，然后来做的这么一个参照。 我给大家说一个马赫吧，它是一个速度单位。 对， 然后但是呢平常其实我自己是很少关注这个单位的，但是我发现线下活动的时候，很多小朋友对这一页然后讲到的马赫这个单位很感兴趣。然后一问原因，是因为他们在就是特别大热的动画片奥特曼里面，这些人物呢，他们有一个技能就是飞行，衡量他们飞行速度用的单位就是用马赫。所以马赫它有多快，大家就很好奇。马赫它其实是一秒钟飞行340米这样的一个速度。然后书里面它用图片就是先展示了东京塔的高度是333米，所以就是它解释这个单位的时候说非常形象，他说如果你从地面像奥特曼一样飞上去只需要一秒。 因为马赫这个词啊，其实在一些什么样的我们的文章当中可能会比较多用到呢？比如说讲到这种飞行器啊，比如说这个第几代战斗机当中，它的巡航速度可能是达到两马赫啊。之前英法联合开发的协和号客机，那么它从英国伦敦飞到美国纽约，横跨大西洋，那个时候的巡航速度达到2.几马赫，只要花多长多长时间啊？还有什么别的呢？ 还有一个单位是我们编辑们经常用到的，叫 DPI。就是我们编辑在传输印刷文件的时候，我们都会强调说我要300 DPI 的 PDF 文件，它实际上是一个图像的精度的文件。但是我在看这本书之前，我不知道 DPI 是什么，我只知道印刷厂的人让我传300 DPI 的东西。我只知道后面有一个300 DPI， 然后我看了这个以后，我才会了解说 DPI 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他还放了几张照片，显示就是不同规格 DPI 的一个清晰度的对比。 就之前您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是吧？ 我还是专业人士， 没有深究过。 对，没有深究过，我只知道它叫 DPI。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刚才呢我们举了好多例子哈，的确呢这本书当中通过很多非常有意思的很生动鲜活的这样的方式哈，跟大家讲了这样不同的尺度，不同的单位它是怎么来的，它是什么意思。那最开始的时候作为我们后浪出版公司哈来引进这本书，因为这本书呢是一位这个日本的大学教授哈，他是这个工商管理学的学者，叫丸山一彦，他来主编的这本书。那刚开始我们是怎么知道这个教授编了这样的一本书，是怎么引起我们中国这边的出版公司的这样的注意的呢？二位谁跟大家来讲一讲。 其实这本书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会从一个实用性的角度上面来考虑，因为小朋友在上小学以后，他学理科数学也好，后面的物理化学也好，他都会涉及到科学计量单位。然后我们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我们会知道有这个科学计量单位，如果我写错了要扣分，但是我对它并没有那么明确的一个概念。然后我们看到这本书以后，它把科学计量单位做成传记一样，然后我们觉得它会是一个可以帮助到大家的不论是在日常生活的学习里面，让大家对抽象的概念有一个很形象的认知，然后帮助小朋友把这个坎儿给跨过去。对，我们觉得这方面就是可以帮助到很多人。还有一个就是它里面的知识非常非常丰富，还和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是有很大的关联，它就很适合那些好奇心非常非常强的人，很喜欢冷知识的一些读者。 而且这本书开始啊，其实还有几页的漫画哈， 对， 讲了一个小故事对，这个开始这个故事主要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漫画呢？因为现在我们大家看不到但是可以二位呢跟大家讲一讲。 其实他这个漫画的话，他是讲一个探险小分队的故事。他是说有几个小学生，然后在老师的带领下要把科学计量单位当成一个探险的目标，然后他们来去研究。他会在这个书前面放这个小漫画，主要是照顾到年龄比较小的读者。如果我跟年龄比较小的读者，尤其是上小学的小朋友，我跟他们说我们来看一本讲科学计量单位的书，我觉得他们的脑子可能一下子就懵掉了， 对， 那种压力感一下子就上来了。然后漫画给他们看的话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过渡，可以帮助他们从看故事一样，他们以为自己在看故事。当我把漫画这几页翻完，翻到后面，我感觉到我的探险开始了，实际上我进入到的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中。它是起到这样一个作用。 那这本书呢，我们在这个引进的过程当中啊，比如说这种译者的选择呀，编译的过程啊，都是怎样的哈？二位谁能跟大家介绍一下？ 在引进和翻译的过程中还是相对比较顺利的。最主要的是这个译稿到了编辑的手里，编辑就开始犯难了。因为原书中有太多的它的实地的解释的单位是跟日本本土的 非常本土化的单位，有一部分单位它是不太适合中国的孩子的、 哦、 然后所以我们就是将一些单位进行了筛选，因为剔除掉一些单位之后，我们就又补充了一些内容，其中我们补充了在容量单位的地方，我们补充了一个我们中国古代传统的单位， 嗯， 比如说这个李白斗酒诗百篇， 一斗， 由此引申介绍了中国古代的容量单位月、葛、斗、升、壶、然后他们在现代代表了怎样的容量。然后本来我们还是想希望再介绍一些中国的传统的单位，但是由于版面的问题就是没有能够纳入进来，就是有一点小的遗憾、 嗯、因为在日本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些自己非常有特点的一种计量单位的方式，比如说一张榻榻米它是一个标准尺度的。那我们有的时候在比如尤其是在日留学的学生啊，他在租房子的时候，他有时候这个房子的大小他会写成这个房子是多少多少张榻榻米啊。一般的情况之下，长期生活在日本的人可能就会知道哦这个房子到底有多大，但是呢其他的人可能就完全不知道这一个概念，是吧？ 是的。 那我们在引进的时候就要把一些这样的单位可能会给剔除掉，是吧？剔除掉一些单位，我们加入到一些有中国特色的这样单位的时候，是不是也要跟这个作者啊来进行沟通一下才可以？是这样吗？ 对的，并且在编辑这本书的期间，2018年新的国际计量大会又召开了，然后里面针对于千克、开尔文、安培、摩尔这四个单位的基本定义又有一些变动，所以我们就梳理相应的部分也做了调整。另外然后这本书里有一些数据也有一些过时了，所以我们就在出版之前将数据也进行了一些更正。然后之后我们总结了一些修改的意见，达到了就是好几页，然后我们就跟出版方这本书原书的出版方进行了一一的协商。幸好这个我们的版权代理人他是一个在东京工作的日本人，所以我们在中间有非常好的这个沟通和协调。 因为这本书本身它有个阅读方法嘛，是吧？ 对 啊，那么哪一个部分讲的是什么，哪一个部分讲的是什么？那么这些更正是不是在不改变阅读方法的前提之下啊来进行这样的适当的修订的？ 是的，就是模块嘛，我们是按照模块的它的模块设计来修订的， 都是在它这个书的主要的编辑的逻辑框架下来进行这个内容的修改。 实际上他这本书就大家拿到手会发现哈，他一个跨页的内容里他本身就有设计一些像这样小知识点的内容。我们像中国的比如说李白斗酒诗百篇的那个斗是什么样的一种计量单位啊，他刚好就是这种小知识点，这也是原书本身它就会有这样一个设计板块。 这本书在日本出版的时候也叫万物的尺度吗？名字没变过吗？ 名字有变，日版的它的名字是单位的图鉴， 然后我们觉得叫万物的尺度很霸气， 是吗？ 对，就是用有限的尺度来丈量无限的世界。 对，这个名字让人听起来的确是哈，既很生动，而且又能够感受到一下子能够看到整个世界，丈量世界 的 感觉， 是吧？ 对，他主要想要告诉小朋友一种思维方式，你学会了怎样去看待这些单位，然后你就会继而应用这些单位如何去看待世界。 那这本书的封面和当时日版的这个封面也是一样的呢，还是也是经过我们的这个重新设计的？ 我们几乎没有太大的调整，因为我们觉得这个原版的封面实在是做得太好了，它有一个非常大的问号首先出现了在这个我们视线范围内，然后并且它这个问号的小尾巴绕地球7.5圈正好是一秒的时间内光行走的这个距离，所以我们觉得这就是非常契合这本书的主题，然后并且它传递了一种好奇心，对世界的好奇心，对于各种尺度的好奇心，所以我们就决定还是采用这个原版的封面。 这本书啊出版了之后读者们的反应怎么样，反馈如何？二位有了解一下吗？ 因为我有一个是在国外读博回来的朋友， 嗯， 然后我还邀请他为我这本书就是写了书评。 哦哦， 啊， 他是 非常非常喜欢这本书。 啊，他是男性还是女性？ 男性， 多大年纪了？ 20多岁。 哦，没有孩子是吧？ 没有孩子 、 嗯，没有，嗯，他自己非常喜欢， 嗯， 然后他也会感叹，就是小的时候没有这样的书，对，有这样的书可能会对他的学习就。更有帮助一些。对， 嗯嗯，对，其实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也会发现也会对我有很多的这样的知识的这样的普及，会发现很多知识的盲区， 嗯， 而且看起来很好看， 嗯， 一点也不累， 嗯， 也就是说其实这本书不仅仅是个小孩子看的。 是的是的，嗯， 是吧？ 对 对， 因为我觉得好奇心是我们爱生活的一个很大的动力，然后这本书真的是可以点燃我们的好奇心，因为你每当发现一个盲区，然后发现这个盲区还是那种离自己生活很近很近的盲区，然后你会发现这本书帮你重新打开了一个世界。 在这本书当中啊，举的很多例子都是以这个日本当地的一些建筑啊、道路啊、啊，包括它的一些车辆哈，来举的例子。 嗯， 比如说里面涉及到刚才这个樊宇所提到的东京塔， 嗯， 是吧？ 是的。 啊，还提到了这个明石海大桥。明石海大桥可能朋友们如果从神户要去淡路岛的话啊，那么叫经过明石海大桥啊，是一个很大的著名的大桥。那我们在考虑的时候有没有考虑到加入一些，比如说我们中国的一些很著名的这样的建筑一些单位，比如说我们在讲斗的时候是不是也加入了我们有中国特色的一些东西呢？ 我们有做了很多本土化的这个改良， 嗯， 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速度的时候，我们就提到了我们的高铁速度，从北京出发的话到南京大概要坐3.5个小时的时长就可以到达这个目的地。 嗯，像这样的一本书，刚才这个柳青也提到哈，就是满足孩子们对这种万物的渴求，对于知识的这样的渴求。 嗯嗯， 其实对于很多家长来讲，他有的时候如果不看这本书的话，有时候会很犯愁，因为他不知道孩子们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 是的 啊，行走的10万个为什么，孩子们在这个路上走的时候随时随地会问一些家长有的时候无法回答的问题。 是的。 嗯， 那这样的话其实这本书对于孩子的家长来讲读的时候也会带来帮助的。 是的， 嗯， 但是我觉得就是从我们做童书这个领域来讲，一般孩子问问题的时候，如果家长不知道怎么答，与其直接告诉孩子答案，不如像这本书一样，我会给你一个观察世界的角度， 嗯， 这个角度给到孩子的话，让孩子自己去探究，去寻找答案，就是让孩子去探究比直接甩给孩子一个答案对孩子的帮助会更大。 这本书其实也挺适合孩子跟家长我们一块来读的。 是的， 亲子共读。 对， 是吧？ 对。 嗯， 它其实我觉得它一个是提供了你从很多个角度就是观察世界的一种眼光， 嗯， 我们以前可能没有想到说我要用万物的尺度，用这种科学计量单位然后去看待我们身边的生活。对，它是提供了这样一种研，就是它是提供了这样一种看待世界的方法。 嗯， 因为你想它有30多个章节，那等于我把这书一本书看下来，我潜移默化我就接受了这30多次引导我从这个角度去看世界的这样一个示范。嗯 嗯， 还有一个就是它里面的信息归纳我觉得非常厉害。 嗯， 非常有逻辑， 非常有逻辑。它一个版面就是一本书摊开就这么大，但是它能把这么多信息又用这么可爱又活泼的方式然后告诉你就是我研究一个科学计量单位，我可以从哪些角度上去考察它，去观察它，我觉得这个对打开小朋友的思路就是很厉害的一个帮助。 嗯， 它不仅是告诉了你知识，它也在潜移默化中告诉你一些研究科学的方法。 嗯，对。那这本书出版了之后获得的反馈怎么样？ 其实我身边有很多家长朋友，他就是会看到这本书的时候被小孩子揪住问这个地方是怎么样的，不明白的时候又来问我，然后我就会跟他解释里面书里的这些具体的知识。因为这本书里除了具体的图片，它还有一些图例的解释，它是邀请专门的插画师来绘制这些解释的图，所以我家长可能有时候没有耐心，我就会告诉他， 嗯， 你仔细看一下这个图，其实他就是在解读这个单位了。 图例的解释是什么意思？ 首先我们看到这本书，先是 有非常好看的照片，他将这些单位呢就是还原到我们生活中的具体场景，之后他又从各种各样的角度，作者从各种各样的角度对这些单位进行了剖析，比如他可能是用对比的方式，又可能是用拆解的方式，解构了这个单位的定义，所以就非常的直观，让小朋友理解到这个单位的概念。 您可以举个例子吗？这样的话可能大家听起来会更加的明白一些哈。 就比如说他讲到一天的时长的时候，他就从秒开始讲起，一秒就等于一天除以二十四小时，然后二十四小时它其实又是由分钟构成的，所以就再要除以一个六十分钟，分钟又是由六十秒构成的，所以它要再继续除一个六十秒，最后它得到一个秒的时长。秒的时长他又说也是有点抽象的，然后他会告诉你一秒的时候你的心脏跳动是多少，所以大家就可以摸自己的脉搏呀，或者是关注自己身上一些部位的跳动，这样来具体感受这个时长是多少。然后它在一秒钟之内进行的一秒钟可以发生很多事情， 对， 比如说你游泳能游多少多少米，然后跑步能跑多远，然后还有一些我们的交通工具一秒钟是可以行进的距离是怎样的，它就一一呈现出来，所以它的维度是很多，它不是单纯的解释这个概念，让你多方位的， 它让你看到概念。像刚才樊宇老师说的，一秒钟我可以跑多远，我可以游泳游多远，它是用一张图对比图然后给呈现出来的。 没错没错，就像比如说我们播音员主持人在这个播新闻的时候，那大概一分钟的这个语速呢能够念到多少字啊，大概240到250个字，那这时候你会精确到那一秒钟我可以读出几个字呢，四五个字左右，那么这就是一秒了。对，这也是一个对比嘛。 是的， 对吧， 是的， 对吧， 是的。 那这本书从出版到现在哈，我们收到了很多的反馈，我们出这本书主要是希望不管是成年人还是孩子们希望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给他们了解这个世界，了解我们的生活会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呢？ 首先其实我是希望他能对小学生这个阶段的学龄儿童有一定的学科上的帮助，因为这本书的确介绍了小学阶段还有初中初级的一些阶段的数理化相应的单位知识，所以他有一点工具书的这个功用，当你遇到了在单位理解上困难的时候，你就可以来翻阅这本书。另外一点是这本书里它有一个非常好的思路传达的是，它将所有的单位都还原到了生活中的场景。本来单位呢它其实是一个凝结了人类就是智慧的这么一个很抽象的东西提炼出来的一个名词，但是呢在这本书里他都把这些单位打回到生活中的场景。所以就是当小朋友遇到这些陌生化的概念，抽象的概念，在如何用具体的场景然后去思考它是怎样一个具体的存在，这很有助于小朋友在接触新鲜事物的时候迁移一部分自己生命中的经验来理解这件事情。 对，那对于成人呢您觉得？ 我其实觉得对成年人来讲的话，是发现原来我有这么多的知识盲区，因为成年人有的时候会陷入一种我懂得很多，我比小朋友懂得很多，这样一种很自大的一种心态。但是我看到这个以后，这本书其实不厚，不算不得厚的一本书里面，结果里面好多都是我从前一知半解的东西，我发现我以为我知道的实际上是我不知道的，然后这个就会影响我对万事万物就会有一种谦卑的心态，就是生活中到处都有很多的学问，并不是像我以为的那个样子。 对对对，就像刚开始您所举的例子，比如一米我们都知道， 对， 但是再问一步，那一米是怎么来的呢？ 是的， 大家可能就不知道了。 对，而且这个也是说看到一个事情的时候要多问自己一下它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以为我知道的时候可能我只是知道一个很肤浅的东西，这个好像这个就是对我们成年人，我们在强调就是终身成长嘛，然后对我们是思维方式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影响。